请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迎着独孤信的目光，杨玄之低声说：“孙岩，莫非是跳井？”杨玄之此话说到了独孤信的心肝里。拿在刘白堕手中的那方丝帕，乃是狐女所有。昨夜，心爱的妻子与情郎一起自杀。孙岩呢，心灰意冷，颓废不堪的表情还历历在目。对狐女的爱支撑着孙岩一直走下来，狐女死了，他也就没有生存的理由了。独孤信长叹了一声说：“也是个可怜人呐，何苦呢？”杨玄之摇了摇头：“是啊，心爱之人当着自己的面与情郎殉情，这等遭遇哪个能承受啊？” 彭越说：“两位大人认为孙岩是跳井自杀吗？” 独孤信说：“不然呢？” 彭越并没有立刻说话，而是双眉紧皱，摇了头。 杨玄之急问：“怎么不是跳井自杀？”“ 又是他杀。” 蒿草枯黄，一张草席上放置着孙岩的尸体，他双目微微张开，毫无生气。这样的一具冷冰冰的尸体旁边蹲着一圈人。彭越指了指尸体说：“ 两位大人，请仔细看看。” 杨玄之和独孤信闪目细瞧。彭越的声音洪亮，底气十足，他说：“ 二位大人，跳水溺亡和被人害了推入井中，这个尸体是有差别的。一般说来，若是生前溺水的人，嘴巴是闭合的，双手是握拳的，因为喝入水的缘故，肚子是膨胀的。另外，溺水时十分难过，双手乱抓，双脚乱蹬，头发、手指甲的缝隙、鞋子内都会有泥沙的。但是二位大人请看，孙岩并非如此。” 彭越说着，指着尸体接着说：“孙岩的肚子是平坦的，手指的缝隙是极为干净的。”听到这儿，杨玄之打断了他：“仅凭这个有点不足吧？”“ 是的，大人，自然是不足的，最大的疑点在此。” 彭越说着，指了指孙岩的那张脸：“ 大人请看，这张脸满是刮擦之伤，这乃是落井时磕碰井壁所致的。” 独孤信说：“这个不能说明你的问题吧？这个井口并不大呀，跳下去磕碰也是自然的事情嘛。”彭越决然地摇着头：“ 大人，大人还记得孙岩被打捞上来的时候一脸的泥吗？” 独孤信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 若是跳井自杀，肯定是头在上，脚在下。孙岩显然是头朝下，脚在上，因此才一头栽入污泥之中。” 杨玄之摇了摇头：“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跳井自杀一般都是头在上，脚在下，但是也不能排除孙岩就是一头栽进里边自杀的呀。” 大人的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。 彭越说着，用力地扒开了孙岩的嘴巴：“ 若是栽入泥中还是活着的，那么污泥浊水就会涌入口鼻， 呼吸就被呛住，那么鼻内口内定然是满口的污泥啊。但是大人请看，孙岩的嘴中是十分干净的。嗯，说着彭越又将尸体翻了过来，大人请看，还有这里。孙岩的脑后脖颈之下有一道淤青，两位大人，这并不是砖石磕碰所成，若是砖石磕碰必有刮擦之伤，这道淤青却是皮肉完好的，这说明有人从脑后重击孙岩，致使其昏迷，然后将其头朝下丢入井中的。彭越说完，杨炫之缓缓地站起来，他双腿摇晃，差点跌倒。大人，独孤信急急忙忙扶住了他，杨炫之都崩溃了，又是他杀，又是他杀，一夜之间又死了一个人，凶手是谁？一帮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都说不出话来。独孤信说，孙岩、昨夜和道平、道红二人前去大佛殿做法事，具体情况他二人应该清楚。彭越说，他两人早晨去见多罗大师了，此刻还在胡僧院。去胡僧院，杨炫之心急火燎，一行人出了药堂直奔胡僧院，进了院门果然看见多罗大师端坐于蒲团之上，正对着道品、道红说法呢。道品见杨炫之等人的脸色不好，低声说，二位大人，这是……杨炫之将孙岩死于井中一事说了，惊得道品、道红目瞪口呆。道品说，昨晚贫僧二人与他一起去了大佛殿，为虎女骆子渊超度，一直到凌晨结束，贫僧二人回房，他向南来，想必是来着胡僧院了。杨炫之转脸看了看多罗大师，孙岩自从进寺就住在多罗大师这里，服侍多罗大师，所以杨炫之问大师，孙岩凌晨时分可曾回来呀？多罗大师摇了摇头，不曾。独孤信有点着急，大师你仔细想想，贫僧虽然残疾之身，但耳目都极为好使，便是个虫儿从院中飞过，贫僧也听得是清清楚楚，他的确没有回来过。彭越说，那肯定就是他从大佛殿回胡僧院的路上遭了毒手。杨玄之咧了咧嘴，会是谁呢？昨夜寺中其他人可有异常啊？彭越说，小的之前就询问军师了，法照一夜都在屋子里，军师看得很严，寺主丑奴都在上僧院，慧宁母子也安安稳稳地待在房中，除此之外那就没人了。真是蹊跷了，寺中所有人都没有动手，那会是谁呢？这个时候独孤信和彭越相互看了看，似乎有了主意。杨炫之说，嗯，你们俩怎么了？独孤信说，我方才想到了一个人，似乎我们没有见到他出寺，在寺中也没有搜到他，这个人似乎是隐匿了。独孤信意味深长地说着，杨炫之微微一震，嗯，柳湖， 是，也只有此人有作案的可能。不过孙岩并非寺中人，也没有什么仇人，凶手要是刘胡，他为什么要杀孙岩呢？众人无言，这是判断刘胡是凶手的最大的难题呀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军士急匆匆地跑进了院子，来到了杨炫之近前，施礼说：“大人，方才从孙岩的身上找到了这个东西。”言罢，双手捧上一物，杨炫之接过来，他发现是一把钥匙。此物被孙岩死死地攥在手中，掰都掰不开，好不容易才取下来的，好像他生前对此物极为重视。听到这儿，彭越双目一闪。孙岩身上可有其他的钥匙？军士回答说：“腰带上挂了一串，小的查看了，这枚钥匙应该就是其中的一把，不过被用力的扯下，其中的一个绳扣都被扯断了。”彭越称赞了那个军士一番，转过脸对杨炫之说：“大人，小的方才失检粗心，这是个重大的线索。”“ 什么意思？” 彭越兴奋地说：“孙岩的一串钥匙挂在腰上，偏偏在生前扯下这一把，而且死死地攥在手里，这说明什么？”“ 说明，”杜不信说，“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，想利用这把钥匙传递信息。”“ 是，很有可能这把钥匙和凶手有关。”“ 我觉得有道理。孙岩死时一定是看到了凶手，所以用这把钥匙留下了信息。” 独孤信说着， 一帮人的目光齐齐地聚焦到了这把钥匙上。那是一把很普通的钥匙，比起一般的钥匙要小，黄铜打造的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 彭元拿起了钥匙，风风火火地带人去了。好，既然是孙岩身上的钥匙，那么这把钥匙开的那把锁定然在他栖身的寺庙里头，小的现在就带人过去。 去吧，快去快去，但愿能有一个结果。 彭越走后不久，马蹄声传来，接着是车轮声，众人齐齐转脸望向了门口。一辆华丽的马车缓缓驶入，两匹纯白色的高头大马拉着，车身包金镶玉，流穗摇摆，光彩夺目。咦， 赶马的车夫一身黑色的劲装扯住了马，停下了车，跑到车厢的前面，打开了帘子。“ 老爷，永宁寺到了。” 只见里头传来了稀稀瑟瑟的声音，随后下来了一个女子。这位女子虽是冷天，却穿着薄纱貂裘，细腰丰臀，柔弱无骨，一双媚眼秋波动人，好一个尤物啊。“ 老爷到了。” 女子嗲嗲地叫了一声，从里头搀扶出个胖子来，年纪约有50多岁。他身形粗矮，舔着个大肚子，肥头大耳，眼睛奇小，穿着绫罗绸缎，面带泪痕。胖子下车，见到了道品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：“ 他是人！” 这么一闹腾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是怎么回事啊。道平似乎认识这个胖子，忙将其搀扶起来。“这不是侯庆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 悔不听大师的话呀，家破人亡啊。” 侯庆抹着眼泪痛哭流涕，丝毫也不顾及旁边的杨炫之等人。道平说：“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 犬子，犬子没了。 侯庆张着嘴巴哇哇大哭。道平吃了一惊，嗯，如何就没了呢？ 要是听大师的话就好了，都怪我财迷心窍，不知死活呀。 侯庆悲痛欲绝。杨炫之看着道平，指了指侯庆，做了个手势，意思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道平叹了一口气，一五一十的将侯庆的来历说了一遍。这个侯庆南阳人士，出身豪门大家，后迁来洛阳，不但商贾之业做得极为通畅，积攒下了八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，更是和朝廷的官员搭上了线，即便是兵荒马乱也立于乱世不倒，花不完的金银财宝，穿不完的绫罗绸缎，吃不完的山珍海味。要说人要是活到这个份上，也算是不白活了。但是侯庆也有自己的烦恼。侯庆乃家中独子，一门三代单传，到了他这一辈子，娶了一妻三妾，都没有生下孩子。眼见年过五十，还无子嗣，万贯家业没人继承，侯庆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四处拜访名医。又听说永宁寺的大佛灵验，便带着妻子来到了大佛寺找道品帮忙，在大佛前做了七日的法事，希望求得一子，并在殿下发下了重誓，若有真子，愿出黄金千两为大佛重塑金身。回去之后，妻子果真怀了身孕，产下一子，侯家欢天喜地，侯庆更是欣喜若狂，大摆宴席庆贺。满月这天，侯庆还把道品请过去给孩子诵经祈福。道品当时跟侯庆说，当初乃是大佛面前发下的重誓了，如今产了一子，应当舍弃千金去还愿了。侯庆这个人虽有钱财，却是个吝啬鬼，表面上敷衍了道品，哪里舍得一千两金子，这还愿的事自然是不了了之。这时候侯庆说， 姐内啊，一直做同一个梦，梦见一个金佛呀，怒目而视，他责怪我啊，许愿不还愿，姐内醒来一直就让我来永宁寺，我就是心疼心疼那一千两金子呀，我就迟迟没来，想不到无缘无故半夜火起，将我那可怜的孩儿连他的娘一同烧死了。大师啊，悔不该不听你的话呀。 侯庆说着嚎啕大哭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道品呢也陪着心酸说，莫怪神佛，佛定然不会做出此等事的，梦不过是梦，不易当真，所谓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便是此说，死者去矣，生者还存，应知无常空劫至，无上至尊也萧然，贫僧为那可怜的母子做场法事，你也不要太伤心。 一切听大师的。 侯庆爬起来抹着眼泪说， 这佛不能欺呀。这祸事发生之后，我是大病一场啊，耽误了许多的事。大师啊，这回啊，我是想住寺几天，还请静心为我那可怜的儿郎做足了法事的功课，保佑他母子早登极乐呀。 善哉。道平起身和道红一起陪着侯庆去了。杨玄之说，这个侯庆啊，我在邺城都听说过他的名头啊，天下巨富， 为人却是狡猾又城府，想不到竟有如此的下场。多罗大师双掌合十说：世人皆说黄金好，生死无待半分毫，世人皆言美人好，不过一把骷髅腰，万般皆是空一场，唯有正法日月照。 是，是，众人纷纷点头称是。杨玄之、独孤信又与多罗大师聊了不少闲天，眼见的晌午时分，终于等来了彭越。彭越风尘仆仆去的时候，一行人皆是骑马，回来却赶了一辆牛车，车身上放置着衣物，用帷幕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来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。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， 皇上的皇。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《贼在囧途》升级来袭，意外频发，危机四伏，囧贼依旧，搞笑加码，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，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，让你不笑不归。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，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。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、对情感的另类解读，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，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。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兰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彭越风尘仆仆去的时候，一行人皆是骑马，回来却赶了一辆牛车，车身上放着一物，用帷幕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也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。杨玄之狐疑地说：彭天行啊，让你去孙岩落脚的四弟，怎么带回辆牛车呀？车上是什么？彭越满头是汗，吩咐军士小心地将车上那个东西抬到了走廊上，又搬过了一张大木桌，小心地放在上面。大人，小的到了那个寺庙，拿着钥匙到处找锁呀，本来就没有几间屋子，上锁的呢更是没有几间，找来找去发现只有孙岩卧房里头一个小房间上了锁，便用那把钥匙打开了。彭越说着指了指桌上那个东西，进去之后里头空空荡荡的，只有香案上放置着这个东西，小的实在想不明白孙岩刻意留下这个钥匙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了，请大人定夺。说完了，彭越摆了摆手，军士小心地将包裹上面的帷幕揭开撤去，一尊佛像展现在众人的面前。啊！人群中发出了一声惊叹，这尊佛像和真人一般大小，双腿盘坐，眉目分明，真如活人一般，金光灿灿，格外有神，尤其是那双眼睛幽深深邃，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都觉得他在看着你。独孤信的一句话让大家纷纷点头。这金佛怎么一身是毛呢？啊，这佛像一身是毛，头上、脸上、身上长出一层密密的银色的细毛，约莫有寸余长，离得稍微远一点看，真是金光银霜， 互相辉映。佛像见过不少，头一回见到长了毛的佛像，哼，稀奇了。杨炫之走到了佛像的前面，忍不住伸手去摸那阴毛，但是小心。彭越上去急忙阻止，但是迟了。杨炫之尖叫了一声，缩回手的时候，手指上的鲜血已然点点地冒出来了。 大人，这佛像身上的阴毛是极为坚硬锐利的，我等都被扎过了。 彭越说着，急忙给杨炫之包扎。看着这长了毛的怪佛，杨炫之苦笑着说，孙彦林死的时候可以攥着钥匙，显然是要告诉发现他尸体的人关于凶手的消息。可是这么一尊长了毛的佛像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一直观察着那佛像的孤独信此刻想到了什么，他看着杨炫之大声地说，杨大人，我好像知道这个凶手是谁了。嗯？谁啊？大人，还记得刘白堕曾经讲过的关于刘胡的一段故事吗？杨炫之醍醐灌顶。彭越，快去把刘白堕叫来。 是。 军士把刘白堕带进了院子。刘白堕吓得不轻，跪倒在地。 老人，这小的可没有杀人啊，小的冤枉啊，小的。 杨玄之哭笑不得地说，谁说你杀人了？赶紧起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 行，只要不冤枉小的，大人尽管问。 刘白堕，你先前说刘虎原先半夜闻猪喊救命就舍舍为寺，寺中佛像遍体生猪毛，是也不是啊？ 一点不错啊，这个事情洛阳城很多人都知道啊，是句句属实的呀。 嗯，那佛像身上的猪毛是什么样的？ 全身都是，不怎么长，一寸左右吧，银白如霜，钢针一样啊。 听了刘白堕的这个话，杨炫之心中激动，颤着声音说，此佛后来消失不见了？ 不错。 如果现在让你认，你能认得出来吗？ 小的经常去拜啊，若是见了定然认得。 好，你且看这一尊。杨炫之一挥手，挡在佛像前面的军士闪开了。刘白堕转过了脸，看到了那个佛像，他叫了一声，扑通一声跪倒，五体投地，虔诚无比。 哎呦，猪毛佛爷爷啊，好多年没见着你了，您老人家怎么在这里啊？小的刘白堕给你磕头了，保佑小的一家老少平平安安呐。 杨玄之和独孤心相视一笑。彭越奋声说，可以确定了，杀死孙岩的就是刘胡。凶手确定了，但是杀人的动机呢？彭越说，如果说先前刘胡杀了法昌刘芝是为了夺取金函，那么他杀孙岩又是为何呢？孙岩对于永宁寺来说不过是个局外人呢。杨玄之指了指那尊佛说，但是两个人一定认识。以刘白堕所说，这尊佛乃是刘胡舍家为寺之后供奉的，后来战乱佛像也下落不明。佛像在孙岩的寺里被发现，而且孙岩死前看见刘胡进而扯下钥匙，刻意留下了信息，说明 这两个人是很熟的。独孤信说，嗯，那就说明他们有联系，而且有恩怨。不过尽管如此，还是有疑点。 什么疑点？ 刘胡和孙岩二人都住在洛阳，互相熟悉，自然知道对方的落脚的地点。如果决心要杀他，刘胡什么时候都能动手，何必选在永宁寺呢？要知道，孙岩的寺里就他一人，动起手来很容易，而永宁寺就困难得多了。杨玄之对独孤信的分析是极为赞同的， 那就说明不是二人之间的恩怨仇杀，很有可能孙岩的死和这永宁寺有关系。 此时一直闭目默言的多罗大师睁开了眼睛，他长叹一声， 到了如此的地步，贫僧也只能如实相告了。 啊，杨玄之说， 大师此话何意啊？ 多罗大师摆了摆手， 三位且随贫僧进来。 彭越背起了多罗大师，杨玄之、独孤信二人跟在后面，进了多罗大师修行的殿舍。房门关上，将其他闲杂人等都挡在了外面。杨玄之坐在了多罗大师的对面。 大师，你方才的意思是不是知道孙岩的死因呢？ 多罗大师点了点头， 应该是金寒。 金寒，三个人都愕然了。杨玄之说， 大师，金寒不是被法昌、刘芝这二人偷走了吗？多罗大师摇了摇头，金寒在贫僧这里。 什么？闻听此言，三个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满脸茫然。 多罗大师解释说，这金寒一直以来都在道品和道红二人的手里，有他二人守护，此乃至宝，关系重大，所以他二人对外人是绝口不提的。因此长久以来知道内情的只有道品、道红、贫僧和刘芝四人。法照三人入寺，法昌和刘芝二人关系很好，刘芝年轻，贫僧猜应该是刘芝透了出去，引来了歹心。刘芝这个孩子生性单纯，跟随了贫僧这么久，尽心尽力，碰到法昌也是他命中躲不过去的劫呀。 杨玄之轻声问，这么说他二人密谋盗金寒，大师你是知道的？ 贫僧耳目俱佳，刘芝和法昌密谋盗宝，贫僧的确听得清楚。 那大师为何不阻止呢？ 不管是法昌还是刘芝，不过都是涉世未深的孩子，一时糊涂而已。尤其是刘芝脸皮极薄，一直以为贫僧不知晓他和法昌之间的事情。若是贫僧道破，他定然是忍受不了，轻了自愧离开，重了寻短见都有可能。 多罗大师满脸的为难，接着说， 所以思来想去，贫僧就让丑奴悄悄地去了道品的房间，从密函里取出金函。 杨玄之吃了一惊，那个疯奴吗？ 是的，丑奴对贫僧百依百顺，由他去拿再好不过，但是还是出了纰漏，办砸了。 丑奴取出金函之后，贸然打开了。杨玄之听得心惊肉跳，先前我可是听道品说，那金函乃是佛门秘宝啊，里头的东西极为重要，似乎连大师你都很忌惮，不敢打开。这丑奴，倒也无妨，金函里头的确装着至宝，是至宝自然就有防护之物，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毒箭暗器，而是你们无法想象的恶毒。即使如此，怎么能说无妨呢？金函不过是最外层的护照，里头还有一个八宝素银函，八宝素银函里还有一个魔女紫铜函，那里头装的才是真正的至宝。所以丑奴并没有拿走金函，而是打开之后取回了那个八宝素银函。贫僧之所以这么做，一来是守护金函不让人偷去，二来也是让法昌、刘知二人知难而退，他们不能如愿，自然这个事情也就平息了。听到这儿，独孤信打断了多罗大师的话：大师，想不到法昌、刘知二人被道红发现，狼狈逃出了寺外。是啊，贫僧更想不到他二人会惨遭毒手啊。大师，那后来呢？命案连连，永宁寺杀机四伏，贫僧觉得佛宝留在此地怕有危险，刚好孙岩来寺，他是贫僧的弟子，虔诚无比，贫僧就将八宝素银函交给了孙岩，让他秘密收好。听到这儿，杨玄之大惊失色，如此说来，孙岩一死，这佛宝岂不是落在了刘胡这个歹人的手中了吗？孙岩的聪慧远超你们的想象啊，他虽不知八宝素银函里头装的是什么，但见贫僧之郑重，明白那个东西是异常重要的。贫僧交给他的时候，他断然拒绝，说自己修为平平，无力护宝。于是他出了一个主意，杨玄之已经猜出来了。那就是孙岩之取走了八宝素银函，将装有至宝的最重要的魔女紫铜函留给了大师。多罗大师点头，佛宝还在我的手里，孙岩则拿着那八宝素银函出了门，他说藏到永宁寺里头去，这全当就是个幌子。原来如此啊，独孤信沉思了一下，接着说，孙岩拿着银函出门，定然被隐藏在寺中的刘虎看到，这贼人不知孙岩藏匿的地点，只能瞅准机会半夜对孙岩下手了。多罗大师长叹一声，是贫僧害了他。如此一来，刘胡杀害孙岩的动机、证据都齐全了。不过杨玄之看着多罗，表情很奇怪。多罗大师一眼就看穿了杨玄之的心思，杨大人 对贫僧还有疑问吗？是不是在奇怪，贫僧为什么之前不将这事说出啊？ 正是大师啊， 你若是早说，不但法昌流之可能幸免于难，孙岩也可免遭毒手啊。是贫僧糊涂了。多罗大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贫僧也有贫僧的苦衷啊。那至宝实在是太重要了。自诞生那日，无数的年月之中，不知多少人为之丢掉了性命。只要它是至宝，也是地狱，一旦露出风声传了出去，定然天下大乱呐、啊。 金多罗大师这么一说，三个人的好奇心都被极大的吊起来了。 独孤信低声说， 大师啊，又是金寒，又是银寒，又是铜寒，层层守护，而且还有什么比毒箭更致命的防护之物？那么这个至宝到底是什么呢？ 杨炫之郑重地说，大师啊，还请如实相告，我等对佛祖发誓，绝对不会泄露任何的风声的。 多罗大师沉默了良久，犹豫再三，方才艰难地抬起了头说， 好吧。 杨炫之等三人内心欢呼雀跃。多罗大师指了指旁边的那堵石墙说， 有劳彭典型北贫僧过去。 彭越站起来，背了多罗走到了那个石墙的跟前。 多罗大师伸出了枯瘦的手掌，噗，五指如钩，竟如同茶豆腐一般轻松地抠掉了上面的一块青石。 青石的后面有个小洞，里头有一个铜环。多罗大师握住了铜环，使劲一拽，只听得墙内发出了一阵深沉的咚咚的声音。 原本严丝合缝的石墙分开了，中间缓缓地露出了一扇门。 杨玄之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 扶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叹一曲孤枕。月纷纷，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云山朋友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。